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呢，就是有 Jeffy 啦。 Hello。 今天呢应该都还有 Cherry 的，不过呢他因为时间关系呢，现在就未赶到下第一节，希望第二节的时期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节目。今天礼拜呢其实呢已经是第七个礼拜呢是讲古典音乐了， 是啊， 眨下眼啊。但是呢亦都会是最后一个礼拜啊。其实讲真的，即是古典音乐呢，你咪再讲多七个礼拜甚至几十个礼拜呢都讲不完的啊。有好多人呢在电台到呢啊，就已經講咗幾十年添啦，係咪介紹古典音樂。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冇辦法啦，我又好貪心㗎，我又想下即係盡快又講一啲新嘅題目啦，希望大家有啲新鮮感。而且都擔心呢，即係其實喺某啲人嚟講，始終我點樣講呢個古典音樂呢，對於佢哋嚟講可能都係我哋叫做唔過電啦，係咪咁佢唔過電嘅時期，咁就會覺得悶啦，係咪咁所以唔緊要㗎，即係如果你是對古典音樂是很有興趣，當然最好的就是說原本沒什麼興趣，聽完我們的六七個禮拜就很有興趣，當然這個最大滿足感啦。但是呢就要憑你們自己再去努力來去發掘啦。 其實大家放低啲成見呢，睇嘢呢咁當聽下都幾好嘅。 係啦，冇錯啦。咁今日呢其實就我就更加貪心就帶咗成18段音樂咁多。咁點解呢，其實我唔係話介紹個作曲家為主啦，今次呢我就真係有一個叫做版本大比拼。 係呀。 係啦。不過未講之前呢，其實都要講一講呢，就我都話咗啦，係即係用呢、這個由深入淺嘅方法嚟去介紹古典啦，就係、是、用交響曲，其他嘅唔理啦咁樣。咁但係交響曲嚟講呢，就有啲作家冇辦法啦，即係因為佢冇寫交響曲，咁就變咗我冇得介紹佢。咁但係有啲呢其實有寫，但係我都冇介紹，因為始終係時間所限。咁幾個呢比較特別，我有啲都漏咗㗎，可以咁講啦。19世紀嘅時期呢，譬如聖桑法國作曲家呢，即係寫嗰個咩動物嘉年華嗰個呢好出名㗎。咁但其實佢寫咗三首嘅交響曲，而第三首呢叫做即係管風琴嘅呢 Organ Symphony 呢就好有名。咁但係呢即係我冇機會介紹啦。咁另外呢其實就英國呢喺呢個20世紀初期呢都有我介紹過呢個艾爾加啦、威廉斯啦，係咪，但其實仲有幾個都係出名㗎。一個係呢、這個Malcolm Arnold 啦、叫做雅諾啦。咁其實佢寫成九首咁多嘅。咁樣呢，另外一個叫 Arnold Bax 呢都好似唔知八九首嘅。咁所以其實以量嚟計呢，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即係有份量嘅 symphonist 啦、咁但當然20世紀嘅 symphonist 嚟講呢，如果你話真係講嘅水平呢，就梗係未去到普羅戈菲夫啊、肖斯塔科維奇啊嗰啲水平啦。咁但係美國嚟講呢，其實都有幾個出名啊，英國仲要講埋一個叫 Michael Tippett 啊 ,Michael Tippett, 咁都寫四首嘅咁樣。但係美國嚟講呢亦都幾個出名嘅、譬如一個呢叫艾維斯 Ives,、IVES, Charles Ives, 係咪，咁佢寫四首。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叫做柯普蘭，叫 Copland, Aaron Copland, 咁佢寫了三首、其實呢喺美國人嘅心目中嚟講呢，即係佢都係一個好有份量嘅 symphonist, 因為老實講其實美國即係嘅音樂家寫 symphony 嘅呢其實唔多㗎，咁當然呢個呢 Charles Ives 啦、Aaron Copland 啦，仲有一個呢叫做 Howard Hanson 啦、咁呢個 Hovannis 啦，咁幾個呢，咁、即係美國人梗係好重視啦，但係喺全世界嚟講，歐洲嚟講呢就即係始終覺得未夠班咁樣，係咪，咁當然其實仲有其他國家，就譬如波蘭呢，原來都出咗好多嘅著名嘅作曲家，咁當然肖邦大家認識啦，呢個係早期啦，咁但係呢近年喺20世紀嚟講呢，即係都有一個呢係出名嘅，我驚讀錯佢個名字，叫做盧托斯雅夫斯基，盧托斯雅夫斯基，呢個波蘭話嚟呢，咁佢呢就亦都寫咗四首，但嗰啲真係呢可以話係比較現代啲嘅新派啲，其實我即使我自己去聽呢都有時都覺得幾吃力嘅，即係要捱下嘅，咁即係學緊啦，好啦，咁但係呢就今日呢我哋個版本大比拼呢其實想話俾大家聽一樣嘢，即係我好耐以前呢即係睇雜誌定睇書睇返嚟，佢有一句說話好有意思嘅，佢話喺真正嘅優秀嘅古典音樂呢，即係有好高嘅藝術價值嘅作品入面嚟講呢，其實你只係聽一個版本呢係等於未正式聽過呢首嘅作品，即係話你不斷斷不能夠以一個版本呢嚟去定個生死，或者你鍾意定唔鍾意，認為佢係有幾好嘅藝術價值有幾高嘅，因為原來呢係一個高手同一個庸手 吓、啊，即系之中嘅演绎咧，系可以天渊之别嘅。 其实亦都系因为一个指挥家指挥一首歌咧，都系佢对嗰个乐曲嘅理解咯。 系啦， 同人嘅理解系好唔同嘅，可以 系啊，好有趣，好有趣嘅。咁啊，其实咧呢个关于个指挥家个功能呢样嘢咧，我或者一间等埋 Cherry 嚟啦吓，我哋三个人咧就嚟去讨论一下吓。咁、但系咧，所以而家嚟讲咧，我哋不如咧就先俾大家有一个哇，即系好直观嘅感觉先吓，你真系去感受一下。嗱，我第一个拣嘅咧个曲目咧。就是耳熟能詳㗎喇，其實我之前播過㗎喇，就貝多芬嘅我好似係播第一啦，係咪就亦都係播第五㗎。咁第五嗰、那個命運交響曲啦，噔噔噔噔啦，係咪咁你諗下，譬如噔噔噔噔，其實講真呢，其實俾人個感覺呢，佢呢首樂曲呢係非常之緊湊㗎，嗰個結構非常之嚴謹。咁樣呢一路落去嘅時期，你已經覺得咦好似唔會話有好大變化啫，係咪個個人就應該都差唔多啦咁樣。好嗱，而家我哋就聽下三個唔同嘅版本，我揀嚟。第一個邀請大家聽嘅咧，就叫做 George Zell， 係叫謝爾咧。佢係一個匈牙利嘅指揮家啦嚇。不過大部分後嚟嘅活動時間都美國噶啦，就係、是、指揮呢個美國嘅克里夫蘭嘅交響樂團啊 ，Cleveland 啊嚇。咁就係演奏呢、這個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嚇、啊，開頭嗰其實兩分幾鐘啫，俾大家聽下。嗱，呢個就係謝爾指揮呢個克里夫蘭嘅一個版本啦，就係貝五嘅開頭。哇，大家好似好難相信啦，就係其實大家頭先只係聽到兩分十五秒嘅音樂，哇！但係好似好長啊，點解啊？因為佢入面嗰個變化多端已經係好豐富啦嘛，嚇。雖然冇錯，即係個主旋律嘅主題咧都係嗰個，但係佢一路咁演化嘅時期咧嚇，即係你不斷有變化感覺到係嘛？好啦，嗱咁啊，事不宜遲咧，我哋聽第二個版本啦。嗱，你即係呢個真係要對各位觀眾聽眾嘅要求都係。高嘅，你係要即係豎起隻耳仔嚇，嘗試聽下究竟聽唔聽得出有啲咩分別咧咁。跟住嚟到一個咧就是、美國嘅著名指揮家嚇、啊，就係、是、Leonard Bernstein 伯恩斯坦嚇、啊，應該指揮呢、這個維也納愛樂嘅交響樂團咧所演出嘅一個版本嚟嘅。 点啊？系咪好有趣咧？吓、啊，即系我希望你哋都听到有啲分别啦。吓、啊、，Jeffy， 你点睇啊？ 哦，要讲嘅就梗系好多啦。 系， 不过咧，如果简单讲咧，前面就系比较着重嗰个层次感啊。 嗯。 第二嗰个巴恩斯坦嗰个演奏，嗰、个指挥咧，佢系比较戏剧性高好多啊。同埋佢就好强调嗰个空白啦，即系每个句之间咧，佢嗰个空白系反而咧，我觉得系表达到对命运嘅。嘅感覺， 哇，好有見地喎、 啊！因為佢嗰個空白停一停嘅位咧，係一個好處，佢係比較，佢嗰下停一停就好似你命運咧停一停嘅諗嘢咁樣咧。 係、 所以我比較中意第二個。 你比較中意係嘛？咁、當然啦，喺名氣上嚟講咧，拜恩斯坦咧就係大過謝爾嘅。咁、但係至於咧，你中意邊個版本多啲咧？其實冇所謂嘅，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冇絕對嚇，冇、個標準答案嘅。其實每個人嘅口味唔同啊，正所謂咧，即係每一個人嗰杯茶係點樣嚇、你中意點樣沖法咧咁。好啦，嗱，事不宜遲。我哋聽第三版版本，哇！這個名氣更大啦嚇、當然就係、就算好多人未聽過古典音樂咧，可能都聽過佢個名嘅，就係鼎鼎大名嘅卡拉揚啦 ，Herbert von Karajan 啦。咁呢個係1963年嘅，係指揮柏林管弦樂團嘅版本。啊，又好唔同啊，系咪啊？嗱，咁样咧，其实卡拉扬咧，佢本身系奥地利人嚟嘅，不过佢主要嘅活动咧，主要都喺德国啦，佢指挥柏林管弦乐团啊嘛，系嘛？咁啊，佢咧其实比出好出名嘅咧，就系佢指挥啦，就非常咁流畅啦，吓、咁样咧就机动性啦，但系有时咧个音色咧就系好讲求嗰个华丽嘅，咁但系有时亦都因为咁样咧就俾人即系批评佢啊，唔够深度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嗱，我而家就即系唔系讲啲好深度，即系讲一啲最低层次嘅嘢啦，就系讲三段乐章，你睇到咧，其实我喺同一个地方。停嘅，但系个时间咧系三者咧系都唔同嘅。头先大家听嗰个咧，其实就系最急速嘅、最短嘅，就系2分11秒。咁至于第一嗰首咧就系、是、谢尔嘅，就2分15秒，咁啊长咗14秒咯，系嘛？咁嗱，其实第二嗰个伯恩斯坦就最长嘅，啊，你都感觉到嘅，就系、是、2分33秒嘅，吓、啊，即系又长咗成即系18秒嘅，即系比起第二嗰个都。咁你即系头先阿 Jeffy 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第二同。 第一嗰個唔同啦。咁但係而家有第三喎，我成日都講啊，買嘢最緊要都叫貨比三家嘛，係咪？即係其實兩個都係唔夠參考價值嘅，最少要有三個。咦，咁你就真係可以互相比較啦。咁你對卡拉揚呢個版本又點評價呢？ 其實即係呢，我真係唔係話好好評價啦。不過呢，佢用嗰個角度呢，就係、是、認為嗰個命運呢係好急速，好似好催谷你嘅，係不斷咁。同埋佢係佢嗰比嗰個巴恩斯坦更加戲劇性啦。佢嗰啲問號呢係好大嘅，好似下下呢問你一個大問號， 即係有個逼力喺度， 係好壓迫你嘅。 咁你鍾意邊個版本多啊？聽曬三個啦。 我鍾意，我都係鍾意第二個版本， 都係巴恩斯坦。 呢個都係口味嘅， 梗係口味啦，係嘛啦？即係作為嚇觀眾聽眾嘅你啊，你揀呢三版本係揀邊個咧？真係好有趣嚇。好啦，嗱咁樣咧，我哋而家又爭取時間咧聽第二個嘅樂曲啦。今次揀嚟嘅咧，其實大家之前又係聽過啦，就是、布拉姆斯嘅第一交響曲嘅嚇。最開頭，咁我記得即係大家可能我都記得我介紹過啦，就話佢真係好犀利啊！佢一開頭嘅時期嗰個樂句咧，我諗喺之前咧未有人夠膽寫過一個樂句係咁長嘅。簡單啲嚟講就死唔斷氣啊！啊，即係你作為一個指揮家嚟講咧，你嘅功力稍微差啲咧，哇！你都會覺得即係處理唔到呢句咁嘅樂句嘅。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去睇睇三個嘅指揮家點樣處理呢個樂句啦嚇。咁、啊、第一個介紹嘅就係叫做Carlo Maria Giannini 朱尼尼啦，咁朱尼尼咧其實佢係一個意大利裔嘅指揮家嚟嘅，咁但係佢今次咧係指揮美國嘅洛杉磯交響樂團，好，等我哋而家聽下佢嘅演繹啊！好，我哋就聽住咁多先嚇，其實只係短短一分十二秒啫嚇、啊。不過你基本上咧已經聽到咧佢點樣處理嗰個咁長嘅樂句，咁當然之後咧嚇、啊、就有一個變化咁樣樣係嘛。好啦，嗱咁樣咧就咁單獨咧，我哋費事評論啦。我哋首先聽埋第二個版本先。咁今次咧我揀嚟嘅咧就係 John Barbarolli 咧，係巴布萊利咧嚇，佢就係英國嘅一個指揮家，就係指揮當時哈雷管弦樂團出名嘅。啊，咁佢個版本又點咧？大家聽下。 好嗱，咁呢个就巴贝罗尼嘅版本啦。时间咧就系1分11秒，咁我谂11、12秒嗰啲争一秒咧，其实不能作准嘅，因为有时个录音师咧，即系佢计嘅时期，究竟佢几时开声咧吓，即系佢可能中间都有空白，都可能有1秒、半秒啊咁样样。咁所以个时间上咧，可以话差唔多一样啦。好啦，咁啊 ，Jeffy， 咁啊两个版本，一个朱尼尼，一个巴贝罗尼，你又点睇咧？ 我当然都要才哥讲啊。咁我好中意呢个布拉姆斯嘅即系我之前用咗色彩去表达啦，其实系讲紧啲旋律嘅意思，即系个旋律嘅配搭啦。咁我梗系中意佢第二个版本咧，系可以鲜明啲咧，强调啲咧，我觉得咁靓嘅旋律系可以可以摆得出啲嘅。 哦， 所以我中意第二嗰个嘅。 第二个版本多啲系嘛？ 系咁，台哥你又要讲下喎。 我咧好坦白讲咧，就觉得第二个版本都觉得系有味道啲，但其实我自己最先听咧就系听第一个版本嘅。就是朱尼尼的版本，咁所以我就先入為主啦，就攞咗佢嚟做一個標準啦。咁但係好多時咧，你聽得多咧，你都會可以克服到呢個先入為主嘅，即係唔會話係永遠因為聽第一個版本啊，等於你聽流行歌一樣啦，係嘛？即係譬如呢首歌嚇係某某歌星唱嘅，咁第二個人唱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好唔好嘅叫法喺香港啊，就叫做口水歌。其实口水歌呢个好有贬义嘅，其实在外国嚟讲咧，人哋唔会咁样睇嘅，即系好多时候啲名曲咧，就好多歌手都照唱嗰啲名曲噶嘛，唔会话呢首歌就系我嘅吓，咁、所以咧，你第二啲人唱咧，嗰啲叫口水歌咧，就真系冇意思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咁其实咧咁啊唔系几好，咁但系喺古典音乐嚟讲咧，就其实个个都系口水歌嚟噶啦，系嘛，即系个个都系口水歌，即系唔同嘅人演绎啊嘛，一定要经过演绎嘅，咁所以我而家嚟讲咧，都扩阔咗自己嗰个眼界，应该话听界啦吓，咁其他咧我都觉得好。咁但係呢好啦，而家呢就剩返落嚟呢，我哋介紹第三版本都係貨比三家先啦。咁今次呢介紹呢個羅馬尼亞嘅一個指揮家，嘩好出名嘅 Cheli Badacci 呢，咁樣呢慈利比達茨，佢係指揮佢個慕尼克交響樂團呢嚟奏呢個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我哋一齊聽下。好啦，嗱呢个就系第三个版本 ，Cheli Badacci 嘅，亦都系最长嘅，就1分23秒嘅。好啦，咁今次有三个版本，啊 ，Jeffy 你拣啦，你最中意边个？ 我又系咧，如果我冇听过第三个，我可能冇听过第二咧，咁我可能会对第三会中意啦。但我听到第二咧，我就觉得第三咧，比较上。好拖得好长啦，即係佢嗰啲樂句就太长嗰種感觉呢，就觉得好似冇咗嗰種冇嗰啲輪廓，我觉得冇咁係囉。 或者話有時係冇咗嗰個動力，冇咗個 momentum 咁樣樣。你覺得佢好似好有艱難啲，前進得艱難啲嘅，但係就凝重啲嘅。 係好似凝重嗰種感覺就冇咗嗰種係啦，冇咗太凝重啦，冇錯。 係啦，冇錯啦。嗱，嗰個問題就係話啦，你話呢一個咁樣嘅交響曲，呢個一個開張嗰個樂句嚟講，其實應該奏到幾凝重先至合適咧？其實冇一個標準嘅係嘛？即係每個人嗰個嘅尺度都唔同，佢個喜好都唔同啊。就係話咁對你嚟講咧，就可能咧就即係第三嗰個咧太凝重啦，係嘛？即係其實啱嘅，出巴达奇咧，你一语中的啦。其实佢个指挥最出名咧，就系比较上拖得好慢嘅。但系咧，佢将嗰啲乐句啊，嗰啲入面嗰啲音乐咧，真系好似抽丝剥茧咁样逐样逐样咁样咧，就系即系吓分层铺列出嚟咧，等你哇好清楚睇得清睇到嘅。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到不得了，但系有啲人咧就完全接受唔到嘅。 啊，都好有趣。咁我嚟講呢，我都同意你講法，我覺得佢都係嚴重咗少少啦，太過係咪，咁所以第一第二呢其實我都可以接受嘅，咁即係第二呢確實唔錯，咁我同你嘅口味都差唔多係咪。咁即係我哋睇聽過兩個啦，即係開始有些少嘅概念啦，即係話咩叫做唔同嘅版本，亦即係話咩叫唔同嘅演繹，即係原來指揮家起嗰個作用呢係即係好重要嘅。即係甚至係有時係同一個樂隊，同一個樂團，但係唔同嘅指揮家嚟指揮同一個曲目呢，得出嚟嘅效果呢係自然不同嘅，係咪？因為實際上得出嚟最後我哋聽到個聲呢，就係、是、指揮家想佢自己想聽到嗰個聲㗎嘛，係咪？即係所以其實我哋係聽緊指揮家心目中想要嘅嘢。 其實指揮家都係一個好似嗰啲演奏者咁樣。 冇錯啦。 演奏嘅人就係呢，我諗住心裏裏面嗰個樂團係點樣嘅，咁係點樣，咁佢就搵人去。 但另一個角度呢，都可以咁講，其實演奏家都係等於一個聽眾咗喎，係咪呀？即係我講其實佢係一個好有修養好有品味嘅即係嘅聽眾。咁佢想聽到一首乜嘢嘅步一或者步五，係咪我哋咪聽到囉。 不過亦都咁講，其實演奏嘅人呢都係要聽返自己嘅音樂呢，要聽到先至係可以演奏得好音樂囉。 係呀係呀，即係呢個係一個互動嚟嘅。好啦，嗱咁樣呢就我哋喺下一節嘅時期呢再花多少少時間呢係講一講究竟指揮家嗰個功能係乜嘢嘅。好，返嚟再講。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5444查詢。 最期待温馨喜劇尋找快樂的故事，錦陽導演，白宮淪陷，單身大急救，謝埃不拿，連同謝西佳貝兒、奧馬花曼、加芙蓮涉達宗師，深情呈獻。英超有情人今日踢出真情。